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镜头面前，我哋揾又见翻呢个翠华嘅职员啦。 系唔好意思，真系 DQ 唔到嗰十一个人，真系 办事不力嘅翠华。 系冇说话靠 你 马声。 着错衫啊，大佬！即系你件蓝色咧，即系同呢个。 咁我应该着咩咧？ 唔系我俾件外套你。不过嗱 ，anyway， 讲翻头先个问题先。咁就其实 我想讲咧个核心问题喺边度咧，就系咧你喺雨伞运动之后。嘅碎片化，令到咧，其實係今時今日嘅問題全部顯身出嚟。嗱，第一你諗下，一當選完之後，嗰啲五散人啊嗰啲咧，我用五散人嚟形容咧，其實係趾高氣揚嘅。發覺咧過去嗰套即係嘅政黨政治嘅運作咧 ，it doesn't work 嘅。所以咧就覺得自己已經係上咗天嘅啦。嗰班阿哥阿姐。我唔讲边个啦，大家都估到啦，嗰扎人啦、啊、吓、啊，即系包括清正啊，包括即系曹总成日针对嘅重置啊等等嘅人啦、 啊， 自决派啊等等嗰啲啦， 唔系啊，我好崇拜啊朱凯迪噶大佬， 唔系嗰扎人啦、啊，饭盒会又唔开， 系， 喂，你如果大家坐低交流一下，究竟个斗争策略应该系点啊？喺宣誓嘅时候。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大家可以摸一摸老共的底啊嗱这条街喂我刺激一下他好啦屌你不要一东西揼下去啊屌原来那个是即是铁嚟的前面一东西揼下去你的手都损埋的大哥你会这样想的嘛 不是我觉得那个现象是谁啊 你想一下刘小黎撻这么多次 Q。 是这个啱 都没人提他。 撻这么多次 Q 为什么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大家知道。当年曾建成做立法会议员有冇见咁样塔 Q 嘅 佢嗰个牛啊大佬真係。 点解曾建成唔会塔 Q 啊 民主党 因为隔离有人坐喺度话俾佢听呢个掣啊而家有十样嘢要投票唔好投错啊大哥写定张纸俾佢啊赞成。反对。 佢咪觉得就係呢个系将纲啊即係觉得大佬文化又成啊因为其实嗰个政 咪呢啲嘢咪就过犹不及。 咪呢个状况就係、是、其实讲互不信任或者是谁也服不不了谁这一个这样的咁佢唔係咁好嘅合作關係啦其實係由雨傘運動嘅五方會談仲落嚟㗎嘛。 同埋中共係睇穿你呢樣 嘢。 最慘我哋係咁。嗱我唔係為相同而團結。 嗯。 而係個問題就係你唔團結面對一個咁最大嘅敵人嘅時候呢你係完全即係兵荒馬亂啊！我哋係上戰場嘅時候。 咪個問題係在於你成個戰場喺邊一度大家係集中喺議會嗰度嘛個民主運動。咁既然係咁嘅話大家咪睇住呢個遊戲就係規則就係玩囉。 咪我都話啦嗰個 HCF 嚟咋嘛。你唔鍾意咪屌柒佢囉你話我唔跟你呢一個戇居嘅做法我認為你呢班老屎忽係唔得㗎啦再呢個方法。咁你起碼你都交流一下起碼大家聽一下大家嘅考量係乜嘢你覺得佢係豬隊友啊定係還是佢係即係無盡啦係咪你記唔記得啊老毛喺政治鬥爭嘅時候其中一樣嘢話嘅大家犯嘅錯誤呢有幾樣嘅第一左傾無盡第二無盡主義佢係講咗好多嘅班友盲動主義即是我是僆仔嗰个时候呢即贪得意当系即系临瞓之前嗰啲书嚟望下嘅时候呢突然间醒起喎屌原来嗰啲斗争策略有啲计喎有时系。左倾无尽就系明知自己都唔得嘅屌你喺度搞。根本城市就冇咁多城市人系帮你搞革命嘅。咁你又返农村啦大哥。系咪组织嗰班即系相对上容易同你近立场嘅群众啦。系咪而家就系咁。喂如果唔系你成个非建制派的阵营是完全散沙一盘的。第一老共根本就不会看着你们。第二你们都会醒水一点。喂今天立法会讨论什么议案、我们交流一下我们的立场什么就医疗这个保险的问题上面。赞成反对听一下人家讲一下 咩都好啊，你唔好一嘢就覺得佢哋係老屎忽，係戇居嘅先得㗎。咪聽下佢啲 arguments 都好啊，博下都好啊。你喺辯論嘅時候，喂呢、這個我哋咪應該共同投贊成啊？修正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啊？而家嘅法案係點啊？面對咁嘅政治局勢，我哋點樣分析啊？喂，我收到咩風？我老公而家諗住咁喎。咁你聽下，你就唔會亂咁犯錯啦。 或者咁講啦，即係老土啲講句啦。其實無論新人又好，舊人都好，其實大敵當前，我覺得真係要放下自己 ego 咯，係咪？即係合作團結係最緊要嘅。即係朱凱迪其實佢自己有咁嘅心，即係亦都聽佢講好多次，係咪？就我覺得即係呢個係緊要嘅，但係當然即係呢個大家要多啲坐埋嚟傾啦。 但係佢講嘅啫喎，會佢都係唔會開嘅啦。即係呢個講嘅就泛民嗰啲會巨民，佢都係咪報紙公開嗰啲資料都好似佢唔係好成日去嘅，佢唔多去。 其一個代表去了解下都好啦。 係咯，派代表去咯。 之前橫州特集嗰次咪就係根本又係冇溝通過咯。即係都朱凱迪一樣啊嘛，咁佢都係。咁其實我覺得係大家俾個。即係其實佢自己都俾個政治，所謂政治素人也好，你話自決派也好，嗰樣嘢自己捆綁我自己啊！即係我就所以我就點都要同你個班人切割㗎啦，我就乜都唔理㗎啦。咁因為我有我嘅純潔性啊，我係素人。 你落得水，你冇從純潔呢一樣嘢㗎咯喎。 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咯，我覺得。 唔係，但係第二樣嘢，你講緊嗰堆碎片化，其實已經係即係中咗，我諗差唔多成廿年㗎啦話。即係由你哋民主黨分裂，你焗住走去到而家，其實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嚟㗎嘛。本身你叫 十四五年啦， 係咯。你叫佢哋突然之間，喂又要坐翻低重再重組？ 唔係呢個亦都係中共嘅陷阱嚟嘅，即係你設計一個比例代表制度，咁大家都係 sharpen 自己嘅觀點噶嘛？ 係咯， 係嘛？我點同你 differentiate 咧？係嘛？我投你同投我係冇分別嘅時候，咁喺比例代表制裏邊點解要投我要唔投你咧？咁你嘅就一定係各走極端噶啦。喂，佢係俾個陷阱你踩落去㗎，你又要玩佢呢個遊戲。跟住你又要繼續去保持翻你嘅觀點，喂鬼唔知其實多數決制個社會係更加和諧嘅咩？更加容易係攞 compromise 嘅咩？因為你要多數決啊嘛，你過唔到 50% 嘅時候，你就根本係贏唔到個位，係佔唔到大多數嘅時候，其實呢個社會係相對好嘅。當然你話50-50咁就好撕裂啦，咁但係你始終都要磨合噶嘛，你變成一個主流嘅聲音，咪而家唔使噶，屌我揸住。8%、10% 我搞掂咁樣， 呢個咪造就咗黃毓民走出嚟咯。黃毓民點解分裂再分裂？係因為佢只要守住嗰幾個 percent 嘅票，佢就搞掂啊。只不過而家太 Q 咁解嘅啫嘛。 咪所以我覺得成個非建制派嘅陣營，你係要認真地思考你嘅方向。從呢一次再啲準備 DQ 呢四兜友嘅時候，你唔可以唔諗呢個問題。黃之峰唔係講得錯曬㗎，之峰哥，我係同意嗰個觀點，就係話因為我哋喺青年新政嘅問題上邊。我哋都係有猶豫啊嘛，我都有猶豫啊，我都即係坦白承認啊，妖抵死啦！呢條友亂搞一通，妖懲罰佢啦咁樣。唔係我係有呢個魔鬼嘅反應噶嘛，因為我都係人嚟噶嘛，屌我唔係耶穌啊嘛。 因為你上唔上街嗰嘢係一念之間嘅啫嘛。 喂，雖然嗰日我都唔喺香港，我去咯台灣。 即係如果你話你憎佢同埋叫做同情佢係爭好遠嘅，即係喺落擺落去群眾嗰個比例嚟講係。咁但係講翻即係你話碎片化問題，你話雨傘之後，咁當然啦，即係呢、這個我建議大家聽下琴晚咧，就呢個笑看太平山第三節啊，教授發火啊，即係其實佢好似爆竊啦，見佢就咁啊 因為次次阿 B 都嬲佢飲杯酒啊，大佬 咁佢就講一啲説話，就話覺得而家咧其實要劃清一條底線，即係講真，如果你係即係。你要係我選後我哋核心價值係咪？即係呢啲嘢唔可以當你係朋友嘅。其實講真係咁嗱，講真，你話喺雨傘運動，其實敵友其實或者起碼我哋覺得拆大台嗰啲人，你唔可以當係朋友。或者拆完大台，琴日拆完大台，今日佢就變成本土派係咪？佢又叫做係非建制派嘅一員。你究竟你视唔视为佢为呢个朋友嘅一员呢？即系你既然你头先都讲啦吓，即系中共系最叻嗰样嘢，系唔同嘅地方都渗沙子嘅时候，你同佢合作啊，你都系会好多犹豫，令到你自己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你自己都唔够坚决啊！你做嘢都咁即系 唔系呢个亦都系问题。有时我觉得你谂得 go too far 嘅時候咧，我都會諗下坐喺我隔離嘅Anthony 究竟係咪老共派嚟㗎？係 啊，大鑊㗎呢樣嘢係。 而家先發現啊！ 喂，你真係會咁諗㗎？你一開始就係即係鬼影處處啊！係 啊， 因為佢老實講，佢咁多資源、咁多人力、咁有計謀。佢可能隨時係五六個人喺度研究緊對付我哋嘅策略㗎喎、哦、即係沙盤推演啊，喺度係咁推敲啊，了解每一個人嘅資訊啊，知道佢嘅性格脾性係點啊。喂，佢好識 manipulate 呢啲嘢㗎喎。咁你自然就會喂屌喂 ,Anthony 做呢樣嘢究竟係咪嗱，當我有一個原則嘅啫，我做人就係、是。咁你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咯。 咪另外一樣嘢，你嗰個理念夠唔夠堅定㗎嘛。嗰陣時。 因為你理念唔堅定，所以你會 pass 好嘛。 係囉。 你講啱啊！你一語中的啊！喂，如果我理念堅定，我理得你，你噏乜嘢啊？屌，咁我都可以駁翻你嘅，大哥係嘛、嗯？我都有我自己嘅策略同部署㗎。我使乜理嗰條友係定唔係咧？咁樣咁，但係你而家就係做到一個局勢就咁。嗱，你 go too far 嘅時候，所有人你都會話：屌阿澤係咪㗎？係 啊， 係咪啊？阿龍又係唔係㗎？咁又係死㗎喎！仆街！咁你永遠都唔使做嗰啲嘢出嚟喎！仆街係嘛？你永遠都合作唔到㗎喎！喂，屌！聽講佢又唔知最近見邊個咁樣，咁、佢會唔會又有啲back down 噶，或者俾人碎咗？唔係話佢咩而係佢軟弱啊？咁都得噶，係咪啊？有啲道理喎，咁我又聽下咁，你又 PK 喎？喂，所以而家嘅局勢係好惡劣噶，屌！我哋真係走左又唔得，走右又唔掂，咁你點搞？ 但香港你好难理念坚决噶，你好似毛泽东咁啊，当年喺深山嗰度，喂打 A B 团，日日将佢班 friend 系咁喺度洗脑，咁嗰班就自然即系会听你点咧。但系你好话唔好听，碎片化到咁样，个个都讲一个 issue 出嚟，你好难即系再咁样整合落去噶。 喂，正如啊，头先啱你讲开横州事件嗰单嘢咧，即系话有个咩委员会啊，刘小丽又冇开会啊，泛民又冇开会， 系 咯，阿哥。你冇开饭会嘅系咁啦，而家现代资讯科技进步系点咧？喺我听到吓，喺个 WhatsApp group 里边通知一句 ，suppose 你就嚟啊！阿大哥，我日日睇住你个 WhatsApp group 噶，即使系睇 WhatsApp group 都好啊，我唔会 look 翻七八个 message 之前噶嘛，而家我都懒噶啦，因为你有好多个 group 噶嘛。喂，你咁重要嘅政治问题，咁重要嘅民生嘅议题。你靠个 WhatsApp group 嚟通知，电话都唔打过。 你令我谂起梁仲恒，梁仲恒讲过嘅嘢。 喂，大佬，呢、這个会好重要啊！大哥记得嚟啊，谭文豪记得嚟啊！你通知公民党一个都好啊，通知民主党一个都好啊。你透过 WhatsApp group 写一段嘢，今日横州会议讨论咩议题啲？ 唔系即系。 喂，我听完之后我都系搭低啊，大哥。 唉，即系呢样嘢， 你当我哋花生台咁啊？屌我哋有个 group 跟讲完就算啦。屌我成日都话你班友，你打电话通知我先，我真系唔知道，我不如同你 loop 嗰啲 group 啊，大哥。 嗱呢一个咧就似咩啦？即系大佬，即系 你中间又讲好多鸠嘢，系嘛？我都唔知道你再前少少你系咩嚟嘅，大哥。 你讲嗰个，你讲个傻罗 B 啫。 屌真系。 咁但系就anyway 啦，即系但系你讲到本土派嗰边就 喂差唔多，我觉得去到呢个位，我觉得差唔多。但系我觉得另外一样嘢咧，头先我漏咗讲嘅就系、是，今次点解冇喐郑松泰？ OK， 点解冇喐郑松泰？ 咁郑松泰之前其实都对佢系已经哇铺定晒路，好似要对张牙舞爪咁样噶咯。 铺定晒路，张牙舞爪，但系人都知道谢伟俊嗰个三分之二嘅动议系谴责唔到嘅。 啊， 调转之期，好少获鸡啊！但系喐下佢就算啦。但系好奇怪嗰个地方就系、是，佢点解宣誓嘅时候，大家喺度笑紧佢冇玩嘢？乜嘢都冇玩噶嘛，如果我記憶所及， 冇噶， 西裝骨骨嘅佢， 唔係佢最後尾有嘅，即係其實佢完咗宣誓之後又講一啲語句啦，即係嗰類啦。 完咗宣誓之後嘛， 民主黨都係咁樣噶， 咁冇個遊蟹，唉， 咁但係佢有少少差異，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好似佢哋一早係收到呢啲咁嘅風，即係早收三日風啊。點解我咁講咧？嗱，你 trace 翻佢喺嗰個永續基本法嗰個變化裏邊啊。到签确认书，到郑松泰嘅宣誓，佢系好似系第一班人喺我哋成个反建制嘅阵营里边咧，系洞悉到老共嗰个策略咁。我疑问喺呢度啫。 然后最快跪低啊嘛， 冇错。 冇錯，當然老共都送咗佢一程。佢唔係搞永續基本法咧，佢唔會咁大鑊嘅，話俾你聽。即係佢嘅選舉嘅結果，佢都送咗佢一程。所以我一路都估計咧，佢哋係收到呢個 message。如果唔係鄭松泰以佢葉普成嘅性格喺呢個宣誓嘅問題上邊，係唔會唔玩嘢。 嗯， 即一定係花盡心思。花尽心思嚟博穿， 即系以热狗成日攞嗰啲道德高地啊，即系以佢即系攞啲塔利班 level 嘅道德高地咧嚟去轰人哋噶嘛。 但系你见而家郑松泰都系好低调， 系好低调，咁亦都系好无谓添，系嘛？ 佢泰式运动咧，而家咪搞紧 无谓嘅嘅程度，去到无能添，其实系。 咪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啊！ 系 嗱，我哋系忽略咗。为什么郑松泰会在个宣誓里面这样表现呢、他和清政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们的理念勇武抗争啊，甚至乎香港民族啊，香港应该要独立啊，即是讲那些东西呢，其实比清政更加朗朗上口的。反而他在个宣誓里面没什么玩的。玩呢就是将人家的吊旗吊转啫，那你那不是 得的。那些是叫搞笑。 那些是叫玩 笑。那些 是叫玩笑。你好像一早收了风。知道个爷底线咁清楚嘅，由你转永续基本法开始，到你去签确认书，到你喺宣誓嘅表现，系非比寻常咯。以佢嘅路线嚟讲、你话嗰啲系民主党，咁啊冇得讲啦，佢不嬲都系窝窝妥妥啦，你唔可以咁样批评佢嘛，系咪？点解佢哋会有咁奇特嘅反应呢？呢、這个我完全系即系预计唔到，我突然之间醒起，咦？最激进嗰个被誉为系完全喺呢阶段里边系相安无事嘅， 嗯， 系咪乖乖仔咁个成个路线同埋即系个处理方法都系嗱呢个系值得大家去探讨下究竟系咩事？ 唔系咁你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其实你热狗好多嘢都好值得怀疑添。佢下 我觉得我嘅假说就系、是、假说就吓、是、hypothesis 英文就叫阿爷一早警告咗佢哋。佢一早已經 back down 咗， 係嘛？咁你如果咁講嘅話，嗱，你等於其實好多噶，你阿黃仁達53條罪係咪到而家都未告？咁但係就偏偏都唔喐佢嘅喎，佢又中意去邊度旅行咧，就去邊度旅行嘅喎，係咪？嗰53條控罪真係冇一件事。咁你嗰陣時阿邊個呢、這個撞呢個立法會大樓嘅白髮佬咁樣又係冇事㗎，佢啲人全部都逢凶格化骨㗎，即係係嗰啲最傻嗰啲呢，即係等於係阿邊個柏洋啊，嗰啲掟個膠樽啊，即係坐監啊，嗰啲即係係呢啲嘅嘛，係嗰個係最傻㗎啦，最慘㗎啦，嗰、那個最大鑊㗎啦。咁但係你叫最頭面人物嗰啲嘢呢，嗰啲人呢就下下都逢凶化骨嘅。真系下下都好好彩嘅。 喂，你即使郁敏都系啦，佢咁去掟个玻璃樽，同阿梁振英表演一场咁嘅戏。喂，最后佢都系咩啫嘛？都唔使坐监噶。 坐要， 系嘛？起码俾你上诉啊，随时系缓刑啊。 坐两三个礼拜， 系咪？最后都可能系唔使噶，系嘛？嗱，你睇下佢嗰度系最后点啊？ 冇话缓刑，我记得好似真系要坐噶。 系咁，但系跟住你去上诉， 保释上诉。 咁跟住你可以博缓刑嘛？我意思就系、因为你一定系 appeal against 呢个 sentence 啊嘛，最后结果就 系系嘛？咁但系起码就佢哋下下都逢凶化吉嘅，亦都唔系。即系一个佢，但系佢系最先讲反共，但系永远咧，中共又唔会当佢哋做对手，系咪？但系对一嗰啲即系冇经验啊，即系冲两下，跟住又收皮啊，跟住然之后去读书啊，又去进修啊，嗰啲就凶神恶煞噶噃，系咪？即系呢样嘢，佢嗰种双重标准系好令我哋怀疑。 咪好简单啫嘛，第一次黄毓民搞呢个尖沙咀嘅六四嘅集会嘅时候， 嗯。 我有一个朋友好近老共嘅人，佢真係同我讲，我未讲啊，我未讲我意见之前啊，睇到老共嘅手影，将、你拆开维园同尖沙咀啊嘛， 哦， 睇到佢嘅手影啊， 凌汉分裂， 似系我哋嘅人做啊，咁讲啊，我话你咁讲俾我听，你好大镬噶喎，大哥， 凌汉分裂。 啊！佢似系我哋嘅人嘅手影啊，即系我哋去 motivate 啲人拆散个维园烛光晚会啊！屌，我都唔记得讲出嚟，一路我都唔记得咗啊，大佬！我突然之间醒起就俾你喺度，即系话逢凶化吉啦嗰样嘢。 咁你九二八佢都遍地开花噶， 佢九二八嗰陣時都搞尖沙咀㗎，你 但尖沙咀你見佢亦都好快就消失咗，然後就全軍翻翻嚟旺角啊嘛。 任亮憲嗰句説話好簡單啦，即係佢一兩秒已經總結咗啦。即係你成日日日喺度鬧佔中三次啊嘛。 阿爺怕佔中，你又走去屌佔中，係咪？即係呢個阿爺，即係要簽要即係要簽確認書，你又走去簽，係嘛？即係呢啲嘢全部中曬㗎，所以 佢幫佢廿秒總結曬出嚟咯， 係啊，咁就你今日咪要講啲嘢㗎，係咪？ 你想我講乜嘢啊，大佬？ 就 我哋今個禮拜咧就都幾多花生嘅，即係先炒咗我先啦，係咪？ 係咪？嗱，你嗰單嘢又想講啊？你分開講好啲喎，分開處理好啲喎，大佬。 係咩？咁點樣分開處理？ 嗱，即係講緊呢兩日最 hit 㗎啦，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好犀利，我真係好即係佩服啊何志光佢嗰種魄力啊，即係其實 嗰種勇氣啊， 係唔係勇氣？其實勇氣當然有啦，即係佢第一佢魄力係好勁嘅，即係你話你一個節目裏面就連審兩個即係叫做花生台嘅人，即係呢一個係相當之頻密嘅，即係對於好多網友嚟講咧，都覺得好接受唔到。 最大嘅疑問就係 有啲 next 有啲網友就話你鬧還鬧，如果你話講個 proportion。即係同埋嗰個兇狠程度，其實係咪即係喂成個禮拜咁多事發生啦，係咪？ 係 即係尤其係以歐軒嗰句冇公共性，係咪？咁你事實上即係咁樣樣去對自己有會唔會係即係太 harsh 咗啲啊？咁樣樣確實就你無論槍又好，即係歐軒又好，都係自己有咁，但係阿昌的问题解决了啦，我哋今日唔会讲阿昌的问题，我哋主要想讲阿欧轩的问题啦，系咪？咁我哋头先亦都讲好多嘢啊，碎片化，即系或者系敌啊，同埋友嘅问题啊，本土派系咪当我哋朋友啊？即系如果以我个人标准嚟讲吓，即系我首先我自己表态先啦，系咪？如果即系本土派，即系本土派都唔系全部都敌人，not necessarily 全部都系敌人嚟嘅。但如果个人系坚信一样嘢，系坚持一样嘢，就系、是、叫做焦土主义，即系零头呢、這个零头建制派、零头民建联都唔投你泛民，咁呢个我系唔可以当系朋友嘅，呢、這个系完全系。 我觉得有啲技术嘅问题可以讲下嘅，即系第一，即系好多人关心嘅问题就系 who is next 嘅问题。 呢个终身啦， 咁就我都即系我就冇正式同阿何志光傾呢個問題，不過我個心諗就好簡單嘅啫。你屌我陶君豪都得㗎，屌咁我喺我嘅節目度屌翻你啫嘛，一樣啫嘛，係咪？你夠膽咪攞出嚟辯論咯？唔係，我就覺得大家唔好睇得我哋似一個政黨， 係 即係總有有分歧嘅。就何志光嘅性格嗰種即係重炮咧，係比我哋更勁噶嘛？ 嗯， 係咪？咁呢個係即係大家係有少少感情係會即係傷咗，呢個係事實。但係喂，咁大家唔係一個政黨，咁你政治評論嘅節目，你開三節，咁有好多時真係冇嘢講，咁咪揾嗰啲嘢嚟噏下咯。我又唔係覺得嗰件事真係好大嘅，係咪？即係你唔可以話有啲人我哋係完全係唔噏得嘅，咁又唔掂喎，大哥。 係呢個啱嘅，即係話，即係你 喂唔係因為鄭宇石喺度做主持，咁我唔批評得公民黨，你民主黨又喺度做主持，我又唔批評得民主黨，咁我講乜 Q 啊？ 你 大佬喺個節目裏面係咪？ 嗱，我哋講清楚出翻件事嘅來源先，因為唔係個個都跟我哋個花生谷嘅。 係 第一就係其實咧，就上個禮拜係咪 weekend 啊？係咪 weekend 禮拜日啊？ 禮拜一 ，OK， 禮拜一咧就阿歐軒就同即係呢個金金大師、天河名人同埋嗰個唔知咩人啦、啊，咁樣就有飯局。咁飯局之後咧。咁就因為金金大師就又影相啦，影咗張相就喺度話咧就共商大事。咁之後就拍咗條片，大概十分鐘嘅。咁嗰條片我睇過曬。咁雖然咧就即係我都俾咗啲意見俾阿歐軒啦。咁佢都即係叫阿邊個金金大師就 delete 咗佢。咁首先，如果你話睇一張咁嘅相，你作為一個民陣召集人，你一個公共身份，你話同金金大師呢啲咁唔友善啦，即係 喺對，尤其係針對泛民嚟講咁唔友善嘅人咧，你共商大事咧，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定會係令到人好多人咧係會有懷疑嘅， 有爭議。 尤其係你自己本身真係有個公共身份喺度，咁你公共身份， 我真係咁諗嘅啫。第一，即係你去呢啲飯局冇問題。 係 嗱，技術層面處理先嚇、我唔講原則住。 嗯， 就係第一，我唔會一單拖付回。 係啦。 OK， 第二。我盡量唔好飲酒。 Exactly， 咁所以咧 ，that's why 點解咧？ 你如果飲酒咧，除非你好似我咁， 係， 我已經習慣咗咧，今日我都冇啦嚇。 係， 即係我習慣咗一路做節目嗰度飲嘅時候咧，我都唔會太大出事嘅。 嚇、啊，嗱，講咗第一，你頭先第一個 point 先就係、 是，我一定會叫阿龍陪我去，因為點解？我驚我自己出事。 係啦，你話唔會單拖赴會啊嘛？呢、這個係， 我梗係唔會啦。 Exactly， 咁但係歐軒咧就攞咗我哋上次就同阿 Chi 根食飯嗰個例子咧。就去 你知唔知朱根嗰陣時候啊？點解我咁講啊？朱根係約我食嘅咋，唔係約你哋噶，大哥。你估我真係冇諗噶，大哥。我有咩事嘅時候俾佢擺我上台，我咪 PK， 我梗係揾埋你哋去食啦。 嗰次唔係 最多咪我找數。 嗰次嘅飯局唔係我哋出事啊，係佢出事啊。點解呢？因為呢我自己 post 咗張相上去 Facebook 嘅時候呢，咁東方有記者喺我哋個花生谷嗰度呢就做新聞、就係話呢呢、這個黐根就同啲港獨派呀一齊食飯呀。咁我哋係港獨派嚟㗎，即係對呢部嘢係港獨派啦 ,ok? 咁就如果你係以即係你話單刀赴會嗰個人，當呢啲咁嘅鴻門宴呢，單刀赴會嗰個梗係唔著數啦。而如果你以強弱嚟做比較嘅話，當然唔可以咁樣做比較啦。第二就係話歐軒佢自己拍一條片，佢最翻佢講一啲說話咧，係出咗事嘅。即係譬如好似好簡單，佢即係喺條片裏面提及個補選，即係糧油空缺咗之後嘅補選問題。咁然之後咧。咁佢又話啊，無論本土派又好，泛民又好，總之大家即係放下分歧，即係最好成即係有個平台啊，邊個出嚟都好啦，總之要對付建制派咁樣樣。咁我可以 interpret 你係有個合作嘅意願㗎喇噃。咁另一個問題就係話，下一個問題就係話，你係以民陣嘅身份同人合作啊，定係話以民主黨嘅身份係同人傾合作啦、啊？喂，咁呢樣嘢？ 咁 就係大家都要問㗎喇喎。咁你民陣嗰啲人係冇同你傾過㗎啦，如果冇你冇傾 過。所以咪囉，所以話嗱，我先頭先講完一樣啦，即係話我唔會單刀赴會啦。第二就係你都要 set 個 agenda。 嗯。 你係風花雪月啦，定係即係講啲交嘢，即係 hea 咗佢當大家係打下招呼做下 PR 啊，定係還是有實際嘢傾先。 系 咪？系咪有嘢要丢先？ 咁就 系咪讲一月一号大游行，叫你唔好搞事先？嗱，你都要 agenda 喎，你 呢个都 OK 嘅， 系咪？咁好啦，第二样嘢，点解我要带多个人去咧？即系万一我真系要饮酒咧， 嗯，起码揿住我先啦。 你揿住我喂，大佬啊，你唔可以 live 七分钟喺度系咁醉猫咁点搞啊，大哥？唔係，我真係為佢好啊！ 係啊，即係你驚你俾人， 我個感覺就係咧，你俾人玩啊，大哥！ 唔係俾人利用啦咁講。 喂，金金大師係點啊？ 啊， 係咁喺度捽佢啊，大佬！我見到真係我見猶年。 咁然之後，阿天河，佢仲要請客，大佬，即係佢就俾錢請客。 喂，係我一錘中埋佢啊，大佬，唔夠你打電視啊，一撐坐開你啊，大哥，係咪啊？ 跟住佢最後屘，其實佢講完頭先我復述嗰番話之後咧，天河名人就走過嚟啦。唉，平台就平台啦，咁样样。但系如果咧，即系你话DQ 刘小丽咁，即系叫佢出翻嚟啊，又补选嘅话，咁啊，即系我嗱，我又咁样嘅，我啊零投建制派都唔投呢、這个阿小丽老母噶啦，咁样样。喂， 所以 嗱，咁嗱，如果讲咁嘅说话，你唔屌佢嘅话，你系咪自己附和咗件事先？ 醉咗啊？点负？ 唔系啦，即系呢个就系大镬啦。喂，如果系有个人喺度嘅，喂，你头先讲嗰样嘢唔捻啱，我又屌柒你，你唔可以入我数，冚家铲。嗱，呢餐饭我唔会请，大家 A A， 系咪先？起码要咁样讲，啱啱啊？喂，即系你咁样系俾人骑劫咗，成件事，成条片你走咗出嚟嘅话，我真系有人做新闻嘅话，你系好捻蚀底。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去翻何志光嗰度，何志光都有佢问题。我知道个问题就系、是，屌，即系讲真，你同一个节目里边， 你各打五十大板嚟 嘅，系 exactly， 我一定要各打五十大板，所以我个个都得罪嘅，个个屌鸠我啦，唔该。 咁但係何志光嘅問題就係、是，喂佢真係咧，佢揸住少少嘢咧，跟住就即係就判官上身喎。 唔係，我覺得佢個問題係咩咧？有一兩下咧，其實佢係蝕桌嘅。即係如果講策略嚟講啊，呢個有啲 fact 錯咗嘛。即系白影咁， 系啦系啦， 你俾欧轩捉住嗰个 pot， 嗱呢啲系纯粹我而家讲紧公关人，我冇话边个啱定错，因为欧轩唔做都做咗啊、嗯，我都唔系觉得好捻大件事啊，不过大家引以为戒，嗯、你捉错一两个 point 咧，其实你系蚀嘅， 系， 所以有时佢话佢唔做 live 咧，即系可以俾佢剪下， 咁所以欧轩咪捉住呢样嘢就系你唔查清咗事实，咁然之后乱鸠咁屌， 大家重点唔喺嗰度，第一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嗰样嘢唔系冇公共性噶，系、嗯、有噶，因为你嘅身份嘅问题啊，陶君衡都有公共性啦。即使今时今日啦、嗯，即系而家已经系交咗条差条啦，我都有公共性啦。 你梁丽国嗰单嘢已经系啦， 系咪？如果唔系点会咁大件事啊？系咪？我都有公共性啦。咁有多时你去到呢啲位置，即系饮大两杯，尤其是我哋已经系变成系我哋嘅文化一部分，尤其是花生台啲主持啊，屌、 嗯、 你系会容易出事噶、 嗯。 你谂下，我系近呢几年先饮得咁劲嘅咋，屌平，但系我边度饮得咁多嘅啫？因为而家已经系冇嘢顾虑啊嘛。第二个问题就系、是、你嗰、那个。公关嗰个处理都系嘅，有时网上世界啲人咧系会即刻回应嘅，你越回应系越大镬，所以有时我系选择唔回应嘅，除咗我饮大两杯嘅时候回应两句 之后。即系呢个我哋成日讲噶啦，即系有啲人喺话花生谷，喂，你冇一个花生台嘅人咧出嚟去回应单嘢，即系或者主持公道。 而家咪回应咯， 唔系因为我哋有支麦啊，系咪？如果有支麦嘅话，咁其实我哋喺呢度讲嘢咧。就最好噶啦，即系唔会话即系，哇！大佬你讲一句，我顶一句，哇！然之后大家纠缠不堪，都唔知原本系为咗咩而争啦。跟住你又话我样衰，又话你，跟住我又话你口臭，跟住越讲越远，系咪？咁即系，但问题就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就嗱，因为其实佢个节目里边，即系前日个节目，佢审完呢个阿昌之后。就审阿欧轩啊嘛， 太密啦！审完阿昌之后， 第一 谴责欧轩， 第一就频密，第二你嗰、那个处理手法唔公道，因为你对阿昌有问题，你系叫佢上嚟叫佢澄清，而且你私底下咧之前你同佢倾过电话，系了解过嘅，即系如果你对一个人系有问题，你疑中留情，即系或者系私底下同佢倾下偈先啦。咁啊，歐軒，佢亦都投訴喎。喂，點解你私底下唔同我傾先啊？如果你即係對我件事咁大意見嘅話，真係冇啊嘛？點解你對阿昌你會打電話俾佢，而對阿歐軒你又冇打電話咧？ 唔係阿昌都可能係事後先打電話嘅喎。 總之唔好理， 即係做完節目先打嘅。 嗱，佢哋邊個打邊個邊個就唔知啦。但係咧，總之大家見到嗰件事就係話，你審一個人，你事前係有做足功課，但係你做咗功課之後咧，又原來都唔夠嘅，都係即係 turn up 出嚟。第二就係歐軒嗰單 case 咧，就其實你自己本身都未搞清件事，然之後就即係叫做係靈往物縱咁樣樣。咁事實上你真係冇私底下，喂你話愛之深責之切啊嘛。咁如果你表示關心嘅話，你係咪私底下打下電話了解一下先呢，而唔係話一嚟就公審呢？咁呢個處理手法係好多網友都覺得好唔舒服。 唔係個問題唔係呢，唔單止係呢一度嘅嘢，因為點解咧？佢過去嗰即系选举完咗之后咧，连打几个人，你全部都系主持啊嘛， 嗱气啦，系 系啦，即系你变咗咧，就系你会削弱咗自己嗰个公信力嘅开始。所以你冇话我癫啊，饮咗酒啊，大佬，我大军训唔系啊铺铺都要走去搵人揼噶，但系呢个你越揼有时咧，系你个个礼拜揾咧，你就好大镬噶。 唔系，即系好简单。 你点揾得咁多啊，大哥？ 即系好简单噶，你话阿希个 case 咁样样，佢系鬼。原來點解係鬼呢？咁我自己私底下咁我喂，你話愛之深責之切，自己台嘅人，咁我自己私底下，我 PM 啊何志光，喂我了解一下啦，佢又唔講喎，佢唔同我講喎，佢話即係我有事我揾土伯嘅啫， 唔好揾我咁多大佬， 咁撚樣喎，即係入咗你數喎，等於係，即係佢咁樣喎，咁喂我呢啲嘢我真係記住㗎，嚇、啊， 不算啦，唉呢啲節目嚟節目去係咪啊？即系网上嚟，网上去，大家即系当食下花生咪算咯。嗱，老实讲，你问我，即系我觉得系我系完全同情欧乐轩嘅，我亦都支持欧乐轩。不过我觉得，因为年纪嘅问题，即系冇呢啲政治工作经验系会有嘅、嗯。即系我估我廿零岁嘅时候，屌惊咩啫？本土派咪同你一齐食饭咯， 从政噶。 係咪有乜所謂啫？我光明正大，你鍾意錄咪錄囉咁樣。咁但係個客觀效果似乎唔係咁。 咪嗰啲人真係唔係朋友嚟嘅呢， 即係同埋老實講，你同本土派傾，你都冇理由搵兩個，即係普通話就叫做小混混，廣東話就叫流 露。 我大哥， 喂，原來金金大師呢啲有300票你都會同佢傾啊？ 即係 喂，咁係咪個個你都會搵啊？ 屌真係，咪呢樣嘢最慘。 係囉， 你最慘就係你俾佢玩啊！ 个300票都可以玩到你3000多票喎、 啊。我系支持佢嘅原因就系我觉得你唔应该咁样俾人玩咯。 系。 你话晒系民主党新星。 嗯。 系咪即系张咩欧罗柴集团。 嗯。 系咪仅次于张李阳集团嘅一伙系咪喂使乜咁俾人玩啊使乜咁样输尊降贵啊大哥。 系啊唔系冇公共性嘅有㗎其实。 大家一齐辩论。哇咁又唔同喎、啊。你要玩两个小混混㗎嘛。系咪嗱佢明摆你上台佢点解要 live 呢喂，所以啊，何志剛唔系坐得晒嘅，佢点解会攞个7分钟 live 啊？明玩柒你啦，戆鸠！ 唔系嗱，咁讲啦， 我真系见到佢真系我见犹怜啊！大佬，我再重复一次啊，你俾人咁样冇7分钟，你自己已经醉咗啦，佢明睇住你醉， 系 你猫咗啦已经， 唔系咁，所以就 喂仲唔落嚟 ？Exactly， 即系 喂，如果阿龙喺我隔篱， 嗯 ，stop 咗阿龙之后，停咗机佢， 嗯， 系咪先？你明知陶君豪醉咗，我亂講嘢噶嘛？開到嗰陣時候已經係即係亂鳩咁嚟噶嘛，亂咁瞓噶嘛。 何志光咁樣連環審，即係連環開庭咧，屌！即係呢樣嘢咧，唔係即係佢判官上身啦。但係判官上身咧，即係其實講真，你 fact checking 好緊要嘅，即係你起碼你疑中留情。你都要即係你亦都要係 你唔係 style 嚟㗎嘛。 唔係你可以俾我感覺就係話屌你老尾你令到我猶疑係你有問題你要自己證明你自己嘅清白。佢一俾人感覺就係咁樣㗎嘛。係咪呀即係好多時候我見到周圍 share 㗎我而家懷疑邊個有問題。然之後呢度 share, 嗰度 share, 嗰度即係周圍係㗎係。 唔係我對佢得一個評價㗎。 水平問題 ？No， 即係如果你做判官係水平問題 ？No， 唔係佢有啲 fact 係錯，咁呢個係水平咧可以理解，但我覺得佢係一個 too religious 嘅，因為我係一個教徒，我知 塔利班咯，其實係 咁啊，唔好話塔利班，咁我係一個天主教徒，都係即係正教嚟，咁唔係邪教嚟，即係我一出生就已經 唔好話人哋回教係邪教 啦。我冇啊，你講塔利班嘛，你大佬，你係恐怖分子啊嘛， 係清教徒啦，或者咁講， 係啦，清教徒，即係你一出生喺呢啲咁嘅環境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將啲嘢咧正邪定分界。咁但係政治有時嘅嘢就唔係我哋耶穌判斷嗰個係罪人定唔係罪人噶嘛。当然我唔系好 religious 嘅人啦，虽然我考会考嘅时候圣经都攞 credit 嘅人， 唔系佢个状况系冇灰色地带， 系啦，同埋即系学你话斋冇疑中留情，咁有啲 fact 又错咗少少，咁你俾人执住嚟讲， 唔系啊，你佢审阿昌嗰阵时好多 fact 都错嘅，原来系 咩？ 即系佢话即系关于清正啊嗰啲咁嘅嘢，同埋即系同阿容总一齐影相咧，嗰啲日期咧都搞错咗嘅，原来都 系 咁，所以呢啲嘢咧，如果你咁急于去写判词咧，而你嗰啲嘢系。即係錯漏百出嘅話咧，咁你個公信力有問題嘅，其實 不算啦，好唔好啊 ？Stop 咗佢啦，大家啊，即係 玩夠啊， 玩夠，大家一場兄弟都冇乜隔夜仇， 唔一定係兄弟嚟嘅，其實係 不緊要啦。 大家同一個台做節目就唔需要一定係兄弟，但係講真，即係起碼咧，即係唔係話唔可以批評，但係就起碼公道啲咯。 唔係咁，不如咁講，你有你嘅節目，佢有佢嘅節目 ，OK。你鍾意講你嘅我鍾意我講。大佬我哋唔負責。啊你都唔需要問邊個呢樣嘢可以講嗰樣嘢唔可以講你唔需要嘅。咁大家公眾評價就算啦。啊、不過呢我哋遲啲你要錄返段即係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嘅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咩俾人告到甩褲大佬叫我哋。啊你記得加返呢段嘢曹總幫忙手搵個好聲 嘅。網頁囉即係 default 咗定 一 句嘢。 每一個節目都唔該加段啲咁嘅嘢。 default 咗 啲。唔係應該又入我數啊大哥。係咪因為我講好多次其實呢個真係我立場嚟㗎。李永達講嘅嘢關我咩事啊大哥。何俊仁講嘅嘢關我咩事啊屌何俊仁批評我就得我都可以批評佢㗎嘛有咩問題啊亦都人哋都唔會介意呢樣嘢係咪？咁咪健康咯，咁你咪真係一個反對派嘅即係多媒體嘅發聲咯。 咪答多一個問題，有啲人就話啦，即係佢咁樣去，即係有啲網友啦，就 PM 就話：，屌你踢走佢啦咁樣，即係搞自己有。唔係，我覺得唔可以咁樣嘅，因為第一都話啦，即係如果你自己喺度嗱，講真喺花生台做主持做節目，其實我哋都有啲要求嘅，即係啲人都會有啲身份嘅。 有啲身份嘅意思就係話呢，咁佢係一個公共身份，佢係一個公共人物，即係如果佢犯咗一啲唔應該犯嘅錯誤，咁其實係可以屌嘅，即係唔係話任何人喺花生台做節目呢 就免死金牌， 就有免責權嘅，其實係即係係啦，免死金牌我哋就唔會對付佢嘅。咁但係好簡單啦，即係話啦，即係你嗰個標準要均等囉，即係講真，一個人你會做 investigation 嘅，你會傾電話嘅，一個人就唔會啦，係咪？我選擇做公審啦。咁你係對對歐謙唔 fair 囉，即係呢個程序上唔 fair 技巧啫， 係啦。咁所以你話 應該打電話俾歐謙，今晚我對付你咁樣。 係啦，咁同埋就係話你叫我哋踢走佢一樣嘢，其實我哋冇咁嘅曲。即係你話有冇一個 code of behaviour， 即係如果係犯咗嘅就要踢佢走，花生台冇。而且如果你要審一個人，即係純粹因為佢審一個人唔夠水平而踢佢走呢，咁呢個我覺得係未至於去到咁嘅程度嘅，其實係。即係我哋亦都係唔可以做攞呢一件一單咁嘅嘢嚟做先例。咁但係當然啦，就令到好多網友唔開心啦，審人嗰個唔開心，被審嗰個唔開心，食花生嗰、那個即係覺得係自己嘅支持者都覺得好唔開心。其實你炒嗰兩嘢花生，其實我又唔係覺得好多 hit rate 喎，我見到有係咪即係我哋嗱，坦白講啦，如果大家睇花生台即係嗰個 YouTube hit rate 嚟講，最高係大軍閥啦，而家變咗係，但係我哋唔會自己開自己有拖囉，係咪？因為其實都話啦，其實而家香港喺生死存亡之秋，其實好多公共嘢去講。咁即係 in proportion， 其實我哋可以講多啲出面嘅嘢啦。 嗱咁啦，橫掂都係即係帶埋落去，即係分開兩件事嚟講啦。咁有啲人都話：喂，陶君衡，你喺你都飲大兩杯啦。 下一次講啦，好唔好啊？我哋好 似下一次。哦，咁啊，下一次講啦。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 呢當。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 呢 .com， 我係鍾樹根。